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痛昏重、呕吐泄泻不舒服，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、解表化湿、理气和中。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王毅。今天午后开始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此次降雨雨量分布不均，局地性强，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今天空气湿度较大，体感闷热，防暑降温依然不能大意。具体天气预报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2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2摄氏度。山区降雨频繁，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，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，不适宜外出登山。今天的气温在32到22度之间，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，天气炎热，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，体感较舒适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。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。